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呢都是扩散条件不利的天气，雾霾天气发展加重，空气质量以及大气透明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今天夜间是此次过程当中最为严重的时候，提醒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早晚气温低，还需要做好有效的保暖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阜成路定慧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出城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短暂排队，请注意小心避让。下二环的复兴门桥南向北有事故，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天宁寺桥。那么提醒司机朋友，雾霾天气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宣传活动主题是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说到艾滋病，大家都会谈之色变，及早检测是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最重要的唯一方法。有效确诊艾滋病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网络上购买的检测试纸真的有效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汪文跟您说说主动检测，知爱防爱。 好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汪文。您好，汪主任。 你好白琳，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主动检测，知爱防爱。那么大家关于艾滋病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哈？虽然每当提起这个话题我们都觉得稍显沉重，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要冷静来对待，同时我们也经常说对抗任何一种疾病嘛，了解这是最先要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关于艾滋病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现在我们的热线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欢迎各位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每天为您送上的有奖互动问答的参与环节。那么今天我们的有奖竞猜问答题目是， 我国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的主题是什么？我国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提出的宣传活动主题是什么？欢迎您把您的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随时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 APP， 同时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艾滋病方面的问题，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也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衡水心血管病医院日前正式加入了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网络，成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网络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科协作医院。今后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河北省儿童医院将通过各种形式帮助衡水心血管病医院提升儿童专科诊治水平，并且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接受转诊患儿。北京专家将定期通过多媒体等形式开展问诊，让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国内一流专家提供的医疗服务。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85万，死亡 26.2 万例。性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2017年报告感染者当中，异性传播为 69.6%， 男性同性传播为 25.5%。此外，据专家估计，目前还有约30%的感染者没有被发现，也就是还没有接受检测，不清楚感染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但疫情分布不平衡。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所以感染者绝对数仍然很大，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的痴呆患病率为 5.56%。 研究显示，在65岁及以上人群当中，老年期痴呆患病率随着年龄段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老年期痴呆的相关因素有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年龄大、文盲、小学以下和经济水平低者发生老年期痴呆可能性大。据介绍，我国老年期痴呆流行强度在世界范围内低于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疾病负担尚未达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的老龄化国家目前的程度，但是未来的升高趋势值得重视。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就在前几天，国家艾滋病检测咨询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了。那么国家卫健委在举行发布会的时候呢，也介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是艾滋病流行的形势呢依然严峻，防治任务十分的艰巨。目前还有约 30% 的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那么 如今啊，艾滋病的防治应该说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了。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艾滋病的话题。那首先在这儿呢，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汪文主任哈，一般对于这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大概30%的感染者，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那么是说感染初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来给我们大家伙科普一下。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对于艾滋病的这个症状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子的，艾滋病呢，它我们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急性感染期，还有一个无症状期和最后的一个艾滋病期。那么每一个期的这个症状表现，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急性期呢，我们说这个病人的这个临床表现也不是说特异性的，所以说他早期他主要的一些症状可能有一些90%几的人可能有一个发热，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中等到这个中到低度的热，就是轻微的发热或者中度的发热，然后有一些头疼、关节肌肉酸疼，甚至有的病人有一些皮疹，就是类似于一个我们平常得的流感的那种症状。它不是很特异，所以很多人他而且这个过程呢不是很长，可能一周到两周左右，然后有的病人他是一个自限性的，没有去处理，就像我们平常得感冒一样，他就好了。所以有的人他早期这是急性期感染的时候，这个 会有类似于流感样症状， 类似于流感样的症状。那么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HIV 的感染，那么他可能过一周两周自然病程就过去了。然后呢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可能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几年的，就是这个有的快速进展的2-3年，或者是大部分病人可能是8-12年的一个无症状期。所谓的无症状期，我们顾名思义他就没有什么表现，相对外表看起来他比较健康，然后就也跟我们这个平常这个非感染者一样没有什么表现。那么如果这一个过程还是没有发现，最后我们到第三期，就是艾滋病期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免疫功能已经很差了，那么这个时候艾滋病期主要表现是他的一些机会性感染和机会性肿瘤。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会比我们非感染者免疫功能差，那么他更容易得各种各样的感染的病，比如说这个脑膜炎、肺炎，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这个消化道的腹泻长期的，然后各个系统的疾病都可以，然后有的人还有一些肿瘤的表现，就是他们的犯肿瘤的几率，因为他们免疫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他们犯肿瘤的机会会比我们各种肿瘤，包括最当然他们是感染者，我们最常见的有肿瘤，比如淋巴瘤、卡布西肉瘤，这些肿瘤会比我们这个非感染者更常见。那么晚期的表现主要是这个时候相当于我们老百姓认识的就是发病了，那么他就会有一些生病的一些表现。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发现他的时候，他毕竟已经是过了一个漫长的这个无症状期，到这个晚期发现就有点可惜了，就是这个时候他肿瘤也好，这个年机会性感染他都有一定的死亡风险。这个时候我们治疗，当然我们大部分病人即使得了这个肿瘤和这个机会性感染，我们也能够经过治疗，还能够很多病人还是可以再拉回来，然后再继续吃药恢复健康。但是有少部分病人，因为他早期没有发现，到了后面的这一期就比较怎么说呢，治疗难度就大了。 也就是说被艾滋病感染了之后呢，它取决于它不同的感染阶段， 对， 也算就是早期或者中间我们说的无症状期，以及最后的这种发作期， 对， 中间的那段时间特别长。刚才您说了，绝大多数人是8-12年， 对，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在最早期，他的那个症状和一次普通的流感特别相像，而且呢，可能就是一过性的，一周两周他也就好了，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很多人是不是都是在那8-12年看起来还蛮健康的结果过程当中，然后通过什么检查之类的被发现的呢？ 对，有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别的疾病啊，然后去看病做体检做手术啊什么的发现。当然有一部分病人有对这个有认知的，他就是说我自己去主动做检测，所以说主动做检测是很重要的。但有的病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有去做检测。 所以我们说知爱防爱， 对， 他的那个预防的前提是要有知晓，要了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不要患上这个病，哪怕是有了这样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的时候，这一部分人他也更早的有意识，然后尽早的我们来进行一个诊断确诊， 对， 即使有了，我们早点检测，早点知道，早点治疗，那就后面的这个愈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呦，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呢，就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艾滋病人的就是感染人群哈，一听到那个数还是觉得挺吓人的。他毕竟嘛，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病率，我们摊到这个人数上还是挺庞大的。有人就在问了，说怎么样才会知道自己身边的这个人有没有被感染呢？刚才我们说了，从外表上是不是根本看不出来？ 对，就是从外表上是没法诊断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者的。 嗯， 需要去这个从外表上，他因为即使他生病了，你也不能说他生某种病，你就说别得肺炎了，得脑膜炎，因为我们也可以得呀，结核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检测他才能确诊他是不是艾滋病。 嗯，也就是艾滋病其实呢，即使是被感染了的话，从人体外在我们单纯来看的这个角度，或者这段时间他身上患的某种疾病的角度，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和这个艾滋病的感染和区分开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要仅从外表上然后呢就肆意的来判断哈，这是不够准确的。 对，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在问说，这个医院打针的时候，万一病人里边有个是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然后护士不小心这手沾到他的血了，再不小心给我打针的时候碰到我的伤口了，那我会不会就被感染了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会存在吧，因为医院里他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一个是性，一个是血液，还有母婴的垂直传播。 嗯， 那么如果在医院里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护士小姐扎一个人的针，她这个血液扎到了她的手上，手套，她肯定会换手套。如果说这个手套已经被污染，或者她的手被污染，她肯定会换手套。 嗯， 然后如果她手被污染，她会清洗自己的手，然后接着下一次的操作。她不可能说我这个上面还有手，手上还有血液，然后我再去接触另外一个病人。 嗯， 这个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放心。 对，其实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所有的正规医院里边，他那个什么输液器也好呀，针头针管，他都是一次性使用的，他不可能给这个人扎完了之后，我说我换个针头拿这个针管给另外一个人使，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在对不对？ 对对对。 哦， 都是这个一次性的。 嗯， 这种只要是操作侵入人体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我们说侵入人体的破皮儿的，这是最好来理解的。那同时也说明了，除了我们在医院里边可能接触到像注射器这种破皮儿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那些什么破皮儿的，然后呢可能跟这个血液之间有关联的，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途径就被感染的案例呢？ 对，应该是，就是比如说理论上来讲，比如说你这个去纹身啊，或者不正规的医院去看牙、纹身、纹眉这种侵入性的操作，如果说他这个消毒不严格，理论上讲是可以传播的。 哦，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绝大多数人您可能是需要多留神一下的，就是到不正规的地方，我们看牙也好，然后呢，就包括有一些洗牙，因为它也会出血的。 对。 啊，还有那些什么纹眉啊、纹身呀、 嗯， 什么就是各种那种锈啊。 对。 对，这些都是破皮儿的。 对对对。 如果说他那个器械上是有这种被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途径就足以被传染了，对吗？ 可以，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嗯。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应该从就是这些方面吧，加强一些关注。现在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个词儿叫谈艾色变，提起这个艾滋病呢，更多的人我觉得还是挺恐慌挺恐惧的哈。那么尽管艾滋病真的很可怕，但是艾滋病毒呢，它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病毒。我记得以前就是刚开始那时候还不是特别大哈，但是了解到有这么一种挺可怕的疾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看了一部，当时是电影，就是在我国发现第一例那个艾滋病病例之后呢，曾经也拍过一部电影，我看完之后觉得挺吓人的。后来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呢，我们去查一些资料啊，然后来了解，说是离开人体之后，那个艾滋病毒它在常温下就是能够活的时间是挺短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有的人担心说，哟，这要是去什么非洲玩哈，就是被蚊子咬完了之后啊，万一这个蚊子吸了这个艾滋病人的血，它会不会在给我身上叮包的时候给我传染了呢？那我们在这里就要问一下专业人士了，反正当时我查到的答案都是不会的，那想问问专家会不会呢？ 是这样子的，艾滋病呢，就是大家听起来是这个，虽然目前来说大家都觉得这个病是很可怕的，但是它的传染没有那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接普通的接触，包括礼节性的握手、拥抱，还有这个礼节性的接吻，还有一起吃饭，然后共用餐具等等，还有这个包括同事在一起工作呀，然后这个去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啊，这些行为都不会传染艾滋病的。那么至于蚊子这个叮咬能不能传染，目前没有任何报道，而且我们知道蚊子它跟人体接触的时候它是吸血，它不会往外吐血的。然后蚊子这个没有目前没有证据说蚊子 可以传染艾滋病是吧？ 对。 好的，所以呢其实就像以前哈，我们在说一些传染类疾病的时候，更多的首先是了解它的传染源，然后呢说到预防这种疾病的时候，那一定是要从那几个传染源方面来进行着手进行预防。而像什么握手呀，拥抱呀，我们共一个桌嘛，咱们这个圆桌吃饭呀，共用碗筷，就是反正我知道就是不能共用牙刷。 这个不能。 然后呢男生经常用的那个剃须刀刮胡刀什么的是不要那个共用的，因为它是有可能就刮破表皮嘛， 对不对？然后至于像这个什么在一个大泳池里边去游泳泡温泉，有一些温泉池比较小啊，这种小范围又会不会那什么呢？ 理论上讲应该是不可以，不会传染的， 也不会。 但是如果说有创口啊，或者是皮肤有破损啊，你要这么讲，你要是这样子去理解的话，理论上讲，他比如说他有创面，然后皮肤也有破损，他有血液的这个 接触， 那就你的皮肤也破了，他的皮肤 也破了。 你要这么讲，理论上，因为其实大家抓住一点，就是有没有血液和体液的交换， 体液的接触， 对对对，有交换，他的到你体内了没有？只要是你的黏膜是完整的，没有这个交换，他没有进去你的身体，他就不可能传染。 好，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了解感染艾滋病的这个途径的过程当中哈，就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说什么礼仪性的接吻也不会。那你想，如果这两个人这个牙周炎啊，这个都有牙龈出血这样的情况， 理论上讲是可以， 那他就会了。 情况下可以。对， 所以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它应该就是说你的血液、体液， 对， 不能够有这种刚才您说了交换。 对 接触，这个呢它就会增大一个传染的风险了哈。那么防艾的关键我们说还是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检测手段我们说就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了，怎么样能够很有效的把它给检测出来。因为我们也听说艾滋病呢它有一个叫做窗口期的说法，这个窗口期我们请专家在这里先给大家伙解释一下什么叫窗口期。 对我们这个窗口期在我们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这个当中还是很重要的。窗口期呢就是一个指的是你人体感染了这个病毒以后，然后到我们能在体内检测出你这个病毒对于你这种病毒的抗体这一段时间你感染了，不是说你立即就能检测到这种抗体的，你要经过身体的反应，然后这个免疫反应机体才能产生它针对于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这一个过程中间呢，你比如说你今感染了，然后到这个检测的这个过程中间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查它的抗体，你已经感染了但查抗体是没有的，查的是阴性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它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呢就是虽然它查不到抗体，但这个病人已经感染了，这个时候对我们他的体内已经有病毒了，这个时候他相应的如果说你窗口期他这个病人去这个人去献血什么的，他是可以有可能是这个检测不到抗体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对周围人的传染他是有的， 他的这个传染风险其实是有的。 对对，一样的。 所以一般这个窗口期是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是2周到3个月吧，就是最早的时候2周左右，我们的最早的就2周左右我们能查到它的抗体了。也有这个长的，这个3个月以内基本上都能出现抗体，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可能3个月以后，对，对，大部分人病人3个月以内都能出现抗体了。 那其实这个窗口期的概念，您在临床上会不会也经常提醒一些，特别恐惧的，然后来检测的人，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对待这个窗口期？这段时间他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他在这一期，有的病人他很恐惧的话，他可能查一次，我们建议他 过一个月再来查一次，然后三个月的时候再来查一次， 嗯， 查一次抗体。如果实在是这个抗体它还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抗体这个缩的它这个诊断它是不是感染者的一个方法，查抗原，查艾滋病的核酸。 哦， 这个时间呢就是比这个查抗体的更短一点，就是比它的这个抗体出现的时间，比如说两周我们能够查到抗体了，可能最早的病人可能五天以后我们就能找到他的核酸。 哦，所以说现在哈，确诊艾滋病的检测手段应该说还是种类挺多的，而且呢虽然是有窗口期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比如说患者来到医院了，他跟医生说我这个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但是通过我们说抽血化验啊，第一步并没有查出来，这时候有可能他是处在窗口期，我们的医生会提醒他，一，您过比如说几天或者是一个月再来做检查，而且在这个窗口期的过程当中，如果还是特别恐惧的话，我们还可以辅助其他的一些帮你尽早检查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手段。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窗口期的感染者他会传染别人吗？ 会，而且早期的这个窗口期的病人，如果他感染了，他的传染性比无症状期可能传染性更强，它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的阶段。就急性期的这个病毒量是很高，它这个时候它的病毒繁殖非常迅速，所以它的传染性比你这个可能是无症状期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它的传染性更强，所以我们说早发现意义非常大。 这个意义非常大，不仅仅是自己早确诊和早治疗，更多的是要防止进一步的传染，传染给别人了。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这个窗口期的感染者的问题哈，因为它的传染性是更强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是在世界艾滋病日共同的来了解和关注艾滋病这种疾病。那么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我国的宣传主题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出的有奖互动问题哈，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 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西岁南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雾霾天气仍将加重。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能见度差，尤其是东部南部地区局地能见度低于1公里，外出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是中度霾，局地重度霾，空气质量差，不宜进行户外活动，室外应该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室内也要采取必要的净化措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轻度到中度霾转轻雾或雾，东部地区分散性小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上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提醒大家，明天白天呢是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的天气，空气质量很差，如果外出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室内也请做好必要的净化措施。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什刹海周边以及景山周边地区。目前的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由西向东方向，景山前街由西向东，景山西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宣传活动主题是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说到艾滋病，大家都会谈之色变，及早检测是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最重要的唯一方法。有效确诊艾滋病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网络上购买的检测试纸真的有效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汪文跟您说说主动检测，知爱防爱。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汪文和您来关注一下主动检测致癌防癌。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对于目前的艾滋病的状况啊，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我们也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艾滋病的一些感染者，我们说从外观上哈，您是区分不出来的，这个里面进行专业检测是特别的重要。但同时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窗口期，也就是有一些感染者在刚刚被感染的一小段时间之内哈，通过一些检测也是查不出来的，就是说那个检测的结果显示的是呈阴性而不是说阳性，但是这个窗口期它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传染性的，所以一旦担心怀疑自己可能已经被感染了的时候，那么有效的到专业的地方来进行检测，同时呢做好必要的防护，防止传染给其他人，这个是我们在窗口期的感染者一定要了解和做到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问一下汪主任哈，现在如果有的人真的很恐慌很担心，他想赶紧来确诊的话，哪些医院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机构是可以做一些专业检测的呢？ 检测的地方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这各地的、这个、 来您对话筒 啊、哦、对，各地的这种 CDC 自愿咨询检测门诊都可以这个去有免费的咨询和检测服务，还有就是这个各地的县级以上的医院都可以提供检测以及各地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还有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其实都可以提供检测服务的。 嗯， 有一些地方呢，还有这个开展艾滋病预防的这个社会组织小组啊，也提供一些检测咨询和转介医院的一些服务。那么有一些学校呢，还设立了这个自助的尿液检测这个检测包的一个售卖机，也可以自行购买。 嗯， 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具体的这种详细的这个全面的一些检测的机构的这个名称名录，可以在这个中国的咱们 CDC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疾控中心的这个官网上查询，它有这上面有可能有很详细的这个检测机构的名录，还有地址。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一提起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哈，包括像艾滋病呀，甚至其他的一些这个性传播疾病哈，就怕的是大家第一时间跑到了不够正规也不够专业的地方去进行检测，总是内心怀着恐惧，同时又希望不被其他的人知道，绝大多数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那在这儿我们肯定要请专业医生来问一下，这个人他希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隐私嘛，不想被其他的人知道，如果是来到北京佑安医院了，那我通过什么样的一系列的手段可以有效的让我自己的这个资料呀，或者是我曾经做过检测这些事情能够保密呢？ 这个我们就是你到佑安医院来做正规的体检，做常规的体检我们可以就是给你开这个检查的这个抽血检查，如果有这个结果阳性的结果，这些我们都是保密的，不会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你的信息。 嗯， 可能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医院初筛实验是阳性的，那么这个这管血可能就送到疾控中心去确认做确认了。最后如果确认是阳性的话，我们会通知你本人，然后这个报告单也只有本人才能拿到。 其他的人是不可能看得到这样的相关信息 的。对对对。 那其实咱们做的所谓这样的一系列的保密工作，它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保密工作基本的原则， 一方面我们是要保护这个比如说被感染者，但同时是不是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让这些被感染者能够对于自己今后的这个生活也好啊，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知。 对，如果说我们知道他是这个阳性了之后他来拿报告，我们会有一个告知。我们门诊专门有一个这种做这个方面的这个工作人员，首先告知他，然后包括后面的治疗，包括这个这个后面所有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尽快的给他上抗病毒药。后面的生活上要注意的，然后包括怎么样去包括他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告知他人，如果他有这个 被感染了，比如说这个 周围密切接受的 家人怎么说， 或者夫妻之间的这种 有性行为的地方，他有义务告诉别人，这些我们都会跟他说，尽量的不要减少传染给别人的这个几率，同时自己后面的治疗怎么样这个尽快的治疗，然后这个自己保有一方面是对他本人后面的治疗做出一个安排和告知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告知他这个怎么样去尽量的不要传染给他的这个性伙伴。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是属于比较强制的吗？就是一旦这个人被发现了，那我要求你的这个性伴侣也好，然后抓紧时间到医院来做检测呢？ 对，我们是建议他尽量告知对方，然后让他来做检查。如果他有这个跟他有性行为的对方，他是有义务告诉对方的。如果说他不告知对方，然后这个而且他自己隐瞒自己的这个行为，而且也不做任何保护措施，他是应该要负法律责任的。 对，这一条我们要跟大家就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感染了，那么对于可能您的这个性传播的尤其这可能还是占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途径哈。 对， 在这一方面您的性伴侣是一定要告知他，然后呢及时到医院来咱们做相关的检测的。那如果说没有被感染，那真的是万幸，一旦被感染的话，第一抓紧治疗，第二就是每一个被感染者其实你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就是不要让这个感染继续的蔓延下去。因为这个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应该这样的，要不然是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的，对吗？ 对。 说到这个关于艾滋病的一个检测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网友问说，是不是可以自己去购买相关的一些产品来做检测，而不到医院里边来呢？因为我们也看到好像有什么试纸啊，什么什么检测盒啊，检测包啊之类的，那个检测的准确性可以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自我检测呢，就是本来是WHO 是我们是推荐的一种检测手段。这个自我检测其实你作为一个自己筛查一下是可以的，就是你自己做一个大概的筛查。但是呢，因为这个自我检测的它的这个个人，比如说病人自己，他毕竟没有受过专门的这种检测的这个培训，然后你采集样本，还有检测过程，还有对结果的这个判读，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那么你这个结果的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判读，就是你出现一些假阴性假阳性的结果，只能说大概的筛一下，然后你要是真的要想做一个最后的我们还诊断，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做真正的检查。 好，这里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目前是有一些什么快速的这种HIV 啊，就是这种快速检测的一些试剂盒也好啊，还是什么也好，但是它只能作为自我的这个粗筛吧， 对 啊，这样的一种手段，它绝对不可以作为这个最终确诊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对， 因为这个里面人为的因素也好呀，检查的方法也好哈等等，是容易出现假阴性和假阳性，也就是说你已经被感染了，但是显示的是你没事儿，还有一部分你真的其实没事儿，没有被感染，但是显示你被感染了。任何一种结果后果可能都挺可怕的哈。所以呢最为准确的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机构。那么关于这个检测的名录的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那个官方网站上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就是相关的名录。就是各个类级的都有吗？ 对， 普通的比如说我们说县级医院呀，然后您是三甲医院呀，在北京的这个地界上具体哪几家三甲医院好，有专门针对这个检测的治疗的这些方面。在北京现在像除了佑安医院还有哪个医院是这个传染病？ 我们地坛医院 302医院， 对，我们都收治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包括协和医院。其实你要是只是做一个初筛的话，做一个抗体的检测，大部分医院我应该是都可以做初筛的。如果说在别的医院查到阳性了，他们可能会把它转介到这几家医院来， 就是更加专业了。 对，就治疗方面，他综合医院去，比如说你去有一些我医院，他能做也能做初筛，他也会给他做这个检查，能做。然后如果说他发现他是阳性的，他可能就转到我们这边来。 通常会转诊哈，也就是说， 检测或者是最开始这个确诊和检查初筛的话，非常多的医院都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当一旦确诊了，下一步要进行正规的治疗的话，那么在北京的话，像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啊，这个应该是解放军302吧， 对对对， 302医院哈，都是比较专业的这样治疗艾滋病的医院的。其实现在呢，大家伙也养成了一些习惯哈，甭管是双十一还是平时各种各样的网络购物，特别是呢标记 HIV 试纸，那么可能有些患者呢不太好意思到医院去，那么网上购买这些试纸，这个试纸的可信度怎么样？刚才咱们说了有那种比较专业的什么什么纸盒，我是听说以前有哈，像这种普通的试纸的话，它的这个准确度大概能怎么样？ 啊，它这个试纸的准确率其实还是可以的。 哦， 它这个包括我们是它这个试纸在这个检测可以检测唾液，然后还有尿液，还有血的都可以。 哦， 它的准确率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但是一旦是你有一个这个误诊的机会，或者说假阴性假阳性的话，这个就后面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干扰嘛。 嗯， 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准确率应该是90%以上是可以的，就是达到90几的。如果它的阳性率那么准确率很差的话，它不可能投放市场，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很高的。 就是不管是通过唾液的、通过尿液的、通过血液的这种HIV 的检测试纸，其实单纯从它这个试纸的准确性上来说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说了，有窗口期，有假阴性和假阳性的这样的概率，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到正规医院，我们说来做最后的这种确定和排除才是比较准确的哈。我们还看到最近有这样的一些消息，说实话这个消息我看到了之后我也挺恐慌的，就是现在有很多高校哈已经引入了这个 HIV 的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有消息说呢，清华大学校内的售卖机在安装一天后，这个检测包全部售空了。因为这些 HIV 的尿液检测匿名检测包，它是隐藏在普通饮料的自动售卖机里边，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说，这个艾滋病检测不羞耻了，引入自动售卖机，其实这是一种文明、一种认知、一种好事儿。那么像目前青年大学生已经是这个防控艾滋病的一个重点人群，在这儿我们也想问一下汪主任哈，对于艾滋病阴影下的这种高效 HIV 匿名检测包，它到底想要它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就是因为有的学生在高校，因为我们近年来有一个这个艾滋病防控的领域里头有一个，就是高校学生的这个发病人数、绝对数都在上升，这也是我们很担忧的。因为大学生啊，天之骄子，不是说他这个以后是国家的栋梁，那么他这种发病率的上升，如果说不加以控制、不加以这个什么的话，我们以后还是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的。那么这个。这个检测包投放到了校园里头，一天就售空了。那么我觉得这个现象挺好的，就是说明这些孩子们他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就是有的小孩可能是有去医院去检查，一是他这个觉得去做艾滋病的检查很羞耻。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性行为大家都有，你去做一个检测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就是即使你当然了，这个有的人有这种心理关过不了，在这个饮料的这个售卖机里头加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创意是很好的，然后让他们早期检测。这个如果说大学生他们对这些知识了解了之后，他主动去做检测，早期发现，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而且真的，其实大学生防艾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一方面说目前的形势哈，让人觉得挺严峻的；另外一方面，能够尽早有这样的这个认知，而且采取实际行动的话，这一点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 对， 就是在准备开始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测这个 HIV 是阳性还是阴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作为家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孩子采取一些什么必要的这种沟通或交流呢？您这是专业医生啊，就是当想起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作为我们这个义务工作者，对孩子们可能这方面是比较重视的，我们会跟他们讲，也就是有意无意的去渗透。 嗯， 然后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男孩，他上大学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他对这些事情还都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会有的时候跟他讲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对这些事情都很了解。 嗯， 但是呢，就是有的大学生可能家长就是本来就对这方面有一些 隐藏，或者说家长也不太懂。 对， 对， 对， 对，家长不太懂，家长不会不好意思去说。 嗯， 当然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我看大学现在很多的这个开展了这方面的性教育工作啊，还有我们艾滋病的一些进校园的一些活动啊。 嗯， 因为很多孩子其实是从外地到北京来的，父母可能在这方面也管不上了，然后这个叫社交活动啊什么的，他可能都父母就是在这方面就可能不能完全靠父母来传授。教学校大学他这个有一些这个学校的辅导员或者什么的，这方面他们有这个意识可能也是更重要。 对，就是说大了嘛，尤其已经到了高校这个层面哈，就是家长能够我们说贴身的去照护啊，或者是天天吃顿饭聊聊天的这种概率基本上已经是少之又少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需要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说辅导员也好，校内多组织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是不是咱们的一些专家也会时不时的进校园来做相关的一些科普工作？ 对，我们会做这些工作，就是我们幼儿园有这个这个爱心家园，还有一些NGO 的组织，田园的组织，我们经常每年他们都做了很多的进校园的活动。 嗯， 北京高校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参与，因为我们临床工作相对比较忙，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参与他们的工作。 其实我现在突然都想到了，其实像初中也好，高中也好，生理卫生课什么的，是不是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融入进去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种艾滋病的教育应该关口往前移，不是大学了，我觉得高中就可以，因为现在孩子们发育的很早。 对， 其实我们也收过，我们很痛心的就是我们收过的就是住院的这个感染者的病人，我们有收过16岁的，很小，就是 很小， 啊，对对对，19岁的这个就很，20岁左右的很多了， 就太可惜了，真的是。所以致癌防癌，我们说还是要尽早的给他这个关口前置。像今年我们要公布这个正确答案了哈，这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国的这个宣传活动的主题，那就是主动检测，致癌防癌，共享健康。那我们要恭喜的是这个微信网友圆圆，恭喜您获奖了。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健康实用的精美礼品一份，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这个里边就谈到了这个主动检测，今天呢我们也是从各种角度哈告诉大家主动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以及可以采取的方法。那如果一开始真的就是跨不过心里面的那道坎儿，我们就不想去医院。 嗯， 那现在你像在很多的大学里面，它是有这个 HIV 尿液匿名检测包，在这个自动售卖机里面就有的，还有在网络上呢也是可以买到这个 HIV 的这个试纸的，有通过唾液的，通过尿液的，通过血液的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初筛的第一步，那么最终的这个确诊还是需要我们说怀疑自己有过这种不安全的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哈，及早到专业医院来进行检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空窗期，那如果说过了三个月，大部分人哈过了三个月，那是不是就说明他已经够安全了呢？ 基本上排除， 基本上就是说明没有被感染。 对， 对， 对， 对。 好，那么所以第一时间越早治疗是不是效果就越好呢？假如说刚才咱们提到了有那几个期，最开始的什么那个急性的感染期，然后呢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无症状期哈，以及到了最后我觉得那肯定就是麻烦了。 对， 如果能够在最开始就能够查出来的话，我们说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是那个艾滋病的治疗这个理念是发现即治疗。如果你在早期发现，因为我们要早期检测到，其实我们艾滋病治疗的防控的这个一个难题就是有些病人还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理想状态下，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发现了，所有的病人吃上药了，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就我们的这个 就能被控制住，是吗？ 对的，就能控制住了。就是因为治疗了之后，一是病人本人的这个生理

起走这一段路。如果我孤独，别只为我哭，给我你一句祝福。这一条路是未知数，没有人拥有地图。我明白现在自己身在何处，我很在乎走这条路有天能找到幸福，脸上每个表情都可以。